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中心出发，一路向西，沿着109国道，我们很快就驶入了崇山峻岭当中。弯弯折折的盘山公路将一幅幅秀美的京西风景画徐徐展开，让人心旷神怡。经历近3个小时的车程，按照篡白景区的指示牌指示的方向，途经双石头村、篡底下村，过一线天，全程近120公里，我们终于到达坐落在深山老林之中的门头沟区斋堂镇最偏远的山村百玉村。而吸引我们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这里的，就是已经濒临失传、有着戏曲活化石之称的百玉阉割戏。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濒临失传的山村古韵《百玉阉割戏》，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百玉阉割戏》代表性传承人陈永禄。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百玉阉割戏》代表性传承人陈永禄。 关于百玉阉割戏的起源一直都是一个谜，因为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是从老辈人口耳相传下来的，如今年代久远，没有人可以说得清，因此就出现了好几个版本。有传说阉割戏在元代就已经出现，是元曲在山野中的一个变种，而据门头沟区志记载，百玉阉割戏始于明代，是由河北省益州传入百玉村，并经过长期的演化与发展，同当地语音、民歌、小调融会结合，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目前普遍认为，百玉阉割戏起源于明代中叶，有可能是受江西益阳腔影响下而产生的高腔。其实不仅是起源成谜，就连阉割戏的叫法也有2个版本，陈永禄做出了解释。 老辈子往下传就是阉割戏，没有阉割那个阉。后来我们村里有一个在区委那儿上班的，他查了好多资料，他说不叫阉割戏，叫阉割戏，就是在阳国时期这就有这个阉割戏了，就有600年的历史了，这阉割戏。所以根据这个就把它改过来，就是阉割戏。 老人不是历史学家，他说的阉国其实让我们更为困惑。 因为早在公元前11世纪，燕国就是战国七雄之一，此后还有多个历史阶段都有燕国存在。我们判断老人所说的燕国应该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在洪武13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对四子朱棣封国时的称呼。在历史上，百余村不仅曾经有过燕歌戏，还有河北老腔、山陕梆子、蹦蹦戏等戏曲种类。然而还是要数燕歌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最高。尽管是山野村戏，在角色行当、动作表演、剧情结构、人物性格、语言特色方面却丝毫不逊色。燕歌戏的角色行当、人物服饰、行头、脸谱也与京剧大致相同。但是燕歌戏的道白用的则是门头沟斋堂方言，您听陈永禄说的就是一口斋堂话。为了让大家能够听懂，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特意放慢了语速。 这个念白这就复杂了，就按照老人我想传的这个就说咱们斋堂话，有的个别的地方也说点京白，就是京白、云白还有斋堂话。 百玉阉歌戏的唱腔雄浑厚重，本地的方音俚语和生活习惯的融入使它具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百玉村阉歌戏以文戏为主，武戏不多，以四股子胡琴为文场主奏乐器，而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之说。 这阉歌戏它是九腔十八调，这就是它的特点。水浒娃娃这是常用的，这是曲牌，但是这也分男女，个别戏里有个别的腔调，有这个摔炮、土着龙，再有一个就是山坡秧，有小青秧子，有大青秧子。 燕歌戏的流传并非世袭，也不像正规的江湖戏班要拜师学艺，而是有兴趣的就可以参加。茶余饭后、田间地头，会唱戏的老人们往往就会唱上几段，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请教。因此艺人们都是靠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学习，没有固定师傅。但这其中燕歌戏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 咱们这戏还有这个说法，口传心授，再一个意思就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这是老人一直传下来的这个规矩。 这也正是为何燕歌戏只在百玉村独有而没有流传到其他村落的原因之一。从前百玉村每当年节、庙会或是农闲之时，人们都要唱戏。2月2、8月15特别是过年时最为隆重，从腊月23小年一直唱到正月15闹元宵，昼夜不停，一部罗山记就要唱上十几个小时。至今陈永禄还能讲述整本的罗山记。 赵美庄16岁的时候，孙举高他的同学都是16，那个时候孙举高的爹朝廷的大官，赵美荣的爹也是朝廷的大官。 百玉阉歌戏的戏曲题材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无事不记、无事不唱。 大到皇帝老子，小到平民小偷、死鬼、脏官，从小草到太阳，从狼虎到天神，戏词深奥，雅俗兼备。在戏词中有诗人的名句，有百姓的心里话，也有俚语翻情，知乎者也，可谓是南北九千十八调颇具雅俗共赏的综合性。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在清代及民国时，百余阉割戏以戏班形式进行表演，不仅在本地，还时常应邀到外地演出。这是阉割戏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抗战时期，由于日寇入侵，山乡的演戏传统一度中断。当年戏班保留的清代中后期的行头、道具等等，经历战乱，与山村中的老戏台一同被化为灰烬。新中国成立后，村中建起礼堂代替戏台，村民们平时仍以务农为主，闲暇时又唱起了阉割戏。陈永禄开始学戏的时候才五岁，那个时候他对阉割戏还没有什么认识呢。 我五岁我就学了戏了，有我们一个邻居，他在家里呢贴着两副康丝绳，康丝绳你懂吧，花儿，两副，就是一副是丝帘，这是戏，好像这是戏一样。我这会儿刚五岁，我也不识个字儿，我就巴掌的敲着花儿。我们那个老爷说是这孩子，我瞅着带劲戏，让他学戏吧，和我母亲说。 陈永禄年轻时唱小声，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改唱花脸，而这种一人客串多个行当的情况在百玉非常多。一般演员都能通晓几种行当，并可以相互替补。现在因为嗓音湿润，陈永禄已经不在舞台上唱戏了，但是从他的眼神里还能看得出来他对阉割戏、对舞台的热爱。采访中聊到高兴，陈永禄又过了一把瘾，为我们清唱了一段还魂曲。 玉我起，玉我起，脱下蒙笼。 阉割戏这一古老地方戏种，也像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面临着艺人老龄化、后继乏人的困境。为了不让珍贵文化遗产遗失，百玉人在2003年成立了百玉社员剧团，陈永禄被大家推举做了团长， 交给这演员去排。我们一句一句的叫，我把这词儿写在那小黑板上，我唱一句，大伙唱一句。 就这样，剧团从无到有，慢慢发展了起来。到目前，剧团已经有了46名团员。2005年，阉割戏更是被列入到了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宣传和保护。据百玉的老艺人们回忆，从前阉割戏的剧目大约有100多出，每出都有长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字的唱词。后来很多剧目就因久久不唱而失传，很多老艺人也记不清台词了。随着他们相继辞世，使得陈永禄感到深深的担忧。剧目尚未整理，几十出戏已经失传，仅存名目又不知腔调台词。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陈永禄找到村里会唱戏的老人们，把唱词记录下来，开始抢救阉割戏。 到68年，我们这还有几个老艺人面临着一年就是走了2、3个，我就想这个事儿，白玉这么好的古文化要灭绝， 这怎么办呢？把这家老艺人换到我家来，我说我想把这戏呀、啊、我保留下点了，有你们在这儿，你们帮着给指点指点。我说一旦你们撒手不管了，你们走了，我不想把咱们村里这点宝贝东西丢了，咱们一个戏一个戏的来。我说我先捋这个本子，我写完了它我再整理，我夺回了墙里点本子，跟着最后这家老人二三年都走了。这家老人走的可把我走了个心疼。 目前经陈永禄记录整理的剧目已经有40出了，他们剧团排练了其中的18出。在抢救和重新排练老剧目的同时，陈永禄还和大伙一起创编了新的剧目，唱的就是百玉村。为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阉割戏，陈永禄还对阉割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以前的我们这唱这个阉割戏啊，这个舞场大的时间长，你就说这一叫板吃大大大将将将将将将起来木碗，我就主张四派吃大大大将将将将领将领将气，咱们阉割戏这个味儿也唱出来了，而且这个能缩短时间，因为咱们这戏太长。 而对于过去的老规矩，陈永禄也是带头破除。他说只要是为了传承好阉割戏就成。这不，陈永禄的女儿陈全霞就是剧团里的主要演员之一。 金台上一老年，老年生的好面善。这叫《罗山记》里边一个那个小生赶考的一段，以前不是就这么说，说是唱戏不唱旦，做活不做饭，就这么说吧。反正就十几多岁就开始学呗，就是跟着我爸，他老唱，听着耳濡目染吧，我们就慢慢的就会了呗。这是男的女的都唱，胡声、小声、大青衣。 在剧团里，除了妇女档还有夫妻档，郑秀芬在剧团拉二胡，她的老伴负责打板。 我04年来的，到这儿来接触他们这儿的戏，从来都没听过这个戏。他们我到这儿来结婚，这个打板的就我们俩是一家子。这团长这叔让我学，我说学就学呗，我平常就喜欢唱，听着一开始听着不是味道，后来慢慢听着还越来越觉着好听，越爱听了越。 郑秀芬虽然不是百玉人，但至少还算住在门头沟，而来自河南的马美丽不但喜欢上了阉割戏，还参加了剧团，成为了正式演员。 我是河南的，嫁到这个村呢，刚到这地方的听都听不懂，有个5-6年吧，这个才懂这个里边这个戏。我们给我老公是1年入的，就喜欢这个戏。 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老规矩束缚了阉割戏的发展。如今陈永禄表示，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是真心喜欢阉割戏，他就会悉心教授。然而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古老的阉割戏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入了濒临失传的险境。 白玉这个剧团是业余剧团，没有经济来源，后继无人，这是按我想，他也是不用多了，也一个人咱们专门干这个，按着现在这个生活水平，一个月给他1500块钱，我认为这是有回来的。可是哪儿给他那些个钱去？你得有钱的来源呢。 看来资金的问题是目前阉割戏遇到的最大难题，在一时半会儿没法解决的前提下，即使年岁已高，唱戏的人也越来越少，陈永禄热爱阉割戏的心仍旧是一直没变。现如今他依然在想方设法地挖掘整理阉割戏的古老剧目。 我这剧团现在是46个人，76了，如果要是我死了， 按照我心想，我可不愿意把这丢了。我这剧本交给我女儿，我和我女儿就说了，无私奉献。 看着摊开来的几十本记事本，虽然有的已经泛黄，有的已经掉页，但是每一页都工工整整地写满了字。这都是陈永禄一笔一画记录整理的四十出戏的唱词，这里面凝聚的都是陈永禄对百玉阉割戏满满的爱。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濒临失传的山村古韵·百玉阉割戏》，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百玉阉割戏》代表性传承人陈永禄，采访撰稿丁力，录音合成梁和之，播音郭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